第四行。 chez, chèvre, chave, cham, châle, chel, chem, chemeau, chouve, chauve. 第五行。 chat, chat-ou.Che-ou, che-a, che-ma, cha-ma, cha-mam, cha-mem, che-mam, cha-cham. 第六行。 Mash, mas.Choum, soum, sous, sousso, chouche, couche, cos, cosso.